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多云见阴的天气，西部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京是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应该注意防雨防雷，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五环的远通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京广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耳朵听力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年纪大了之后呢，都会出现耳背的情况，有一些人特别担心，觉得这是一种病得治，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老化现象。那么当我们年纪增大之后出现耳背的情况，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需不需要干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专家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都会觉得听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30%以上受听力损失与耳病的困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正常现象，不会对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可别小瞧这耳背，它可能隐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杰，跟您说说耳背也要防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杰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耳背也需要防备。看来这耳背不是一件小事儿。首先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耳背的问题。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发现自己的听力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灵敏了。大部分的朋友呢，也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自然老化的现象。但是今天我们跟大伙说耳背也要防备，那就听起来并不是所有的耳背都是自然现象，有一些我们得提前做准备，得预防它，是不是？ 确实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耳朵器官会老化，表现为呢听声音呢没那么清楚，往往需要对方呢听声音大一点。还有一种情况，就在吵杂情况下就听得不舒服， 不清楚啊， 不清楚，声儿小了听不清，声儿大了刺耳，就往往表现为这种情况。 这就是一种老年性聋的表现。 嗯， 轻度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改善聆听的这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把听力好的这个耳朵呢朝向这个声源，或者呢用手捂这个耳朵呀，或者要求对方呢说话讲得慢一点，这样的话会就听到了。但是如果比较重的时候呢，就需要干预了。首先呢，就像戴老花镜一样，需要一个把声音放大， 辐射呗， 没错，放大。对，最常用的就是助听器了。助听器呢就把外界声音的放大，当然了它噪声也会放大，但是现在呢些数字助听器的处理技术非常好的，可以把这个噪声也相应的降低，而把有用的信号提取出来，您的听到的声音呢又会就像那么接近于正常，但是呢它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参数，这跟助听器的这个性质有关。 好，那也就是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如果随着年纪大了您的听力出现下降，这得分不同的状况。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聆听习惯的改变，这个时候呢继续生活。 对， 但是如果已经影响到正常的，比如说日常的交流都受到影响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求助一些比如说外部的助听器这样的辅助设备。 对， 那对于助听器，其实大家伙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叔叔阿姨啊，对于助听器特别抗拒。他们抗拒的理由呢，就是说我今天带了这助听器，我的听力肯定下降的是越来越严重，因为他把声音放大了，这声音在我耳朵边上总是这么大的声音，我以后把它摘了以后，我更什么都听不到了。到底会不会这样？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王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关于听力下降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直接提给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专家。好，下面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杰王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耳背也需要提早做防备。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日前，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和中国卒中学会联合主办的全球首次神经影像人工智能人机大赛总决赛开赛。最终，神经影像 AI 辅助诊断系统以高出约 20% 的准确率是战胜了人类战队。根据了解，伴随着神经系统疾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相关工作开展，北京天坛医院未来将会展现出更多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例如说，神经病理切片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脑神经病患的智能护理，脑卒中后遗症、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肢体及语言康复智能化辅助训练等等。盛夏时节，有不少人都喜欢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饮用绿豆汤，因为绿豆性寒凉，过量饮用可能会导致胀气、损伤脾胃、引发积食等症状。因此在夏天，即便是爱喝绿豆汤，也应该适当的饮用。成年人一周喝2到3次，每次一碗为好。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绿豆汤空腹饮用会增加对于脾胃的伤害。另外，像经期女性、体质寒凉者、虚弱体质者应该尽量不要喝绿豆汤，孕妇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饮用绿豆汤。一直以来都有传闻说大豆和豆制品等高蛋白的食物嘌呤含量比较高，痛风的病人不能吃。那干大豆的嘌呤含量啊，的确是不低，每100克嘌呤含量接近200毫克。而我们一般很少会直接干吃大豆，通常呢我们会做成豆浆、豆腐或者是把它煮熟。然而干大豆在浸泡吸水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嘌呤就会溶解在水中。比如说像豆腐，每100克当中嘌呤往往不到70毫克，而煮熟的大豆则不到50毫克，这样的含量就不算很多了。从当前的研究来看，痛风或者是高尿 尿酸的人群是可以吃豆腐、喝豆浆或者是豆制品的。那植物蛋白、蛋类和奶类是痛风患者获得蛋白的优质来源。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杰，王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耳背也需要做防备。虽然随着年纪的增大，很多的老年朋友听力都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去改变它、改善它，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哈。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最近特别着急，他是帮自己的爸爸问的，说爸爸今年67岁了，原来呢是这个社区里面合唱队的主力队员，随着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啊，听力不太好了，好像听伴奏呢总觉得听不清，这唱歌有的时候啊，这个进去的拍子就经常找错， 对， 信心受挫了，这个也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愿意参加合唱了，他就特别担心说长此以往的话，自己的父亲这会不会比如说跟人交际出现障碍，甚至说心理会出现问题啊。 这个情况有可能您说描述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老年人呢听力下降的一种表现。他表现为呢，首先是听这个，因为他多数是高频先下降啊，他听一些呢曲调呢就没那么不像正常听力那么精确，而且因为咱们说话的声音呢要反馈到自己的耳朵来控制这一个嗓音，而且表现为在唱歌他会跑调，跑调这种情况，这是呢轻重度的这个听力下降。如果再严重的话，还可以表现为别人笑的时候，跟人社交的时候，别人笑自己不知道什么怎么笑呢？ 因为他们笑什么呢？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因为上下文他听不见。而且还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说，说他好听的呢，他可能听不见。但是一说不好听呢，他就生气了，因为呢，说不好听，他要观察别人的面容表情，来获得这个言语信息。言语信息，而这种情况下长此以往呢，他会表现为就是说疲于应付啊，因为他很大精力为专心的听这个声音了，表现非常如果再不给予这个听力的放大或一些听力辅助设施的话，他慢慢觉得就不愿意跟人交往，不愿意跟人交往以后呢，他活动这个范围就窄，活动范围窄的话，这个日常活动量就下降，可以表现为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如果再严重的话，就觉得自己什么性格跟别人格格不入，有点孤僻，这些情况。还严重下去的话，随着听力下降，出现这个老年痴呆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哦，因为他动脑的能力比平时要少了。 因为耳朵呢，它因为咱们人体接受外界信息，除了视觉呢，最主要是听觉。 听力。 听觉。哎，通过听力呢，来听力是一个表现听觉的能力嘛，来感受外界的声音。因为咱们眼睛只能看着前方的或者侧方一部分，但是听觉的是感受是立体的， 360度的。 对，好多信息呢需要这个听觉来感知。他得到信息少，大脑皮层的受兴奋呢，这个也少。可能得这个老年痴呆的观察上发现是还是比较高的。 哦，所以说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如果已经出现了耳朵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个时候出现了，我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总觉得我把声音电视声音调大点，平常呢让这个家里人说话稍微声音大点或者离我近一点说就行，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细微的声音这种错过啊，对于我们很多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确实是这样。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啊，这耳朵不太灵光的时候呢，出门也确确实实作为子女不太放心。 对， 有的时候过马路真的是我们眼瞅着这个车不停的按喇叭，还有老年朋友往前走 听不见，这就是非常严重的听力损失。如果遇到这种严重的听力损失，如果常规的助听器效果不好啊什么，现在还有新的技术，人工耳蜗植入，效果呢要比就是说你带助听器，你勉强带这个助听器效果要好。 好，所以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王主任跟大伙说一说，如果真的听力出现了下降，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辅助的这种设备啊、技术啊、手段啊，能够帮助大家改善这个听力。咱们先说回来，为什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到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出现了听力开始下降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说这是老了自然的一个衰老的情况，也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是肯定是有什么问题才会这样。你看我身边的谁谁谁，这七八十岁了 还听什么都听得特别仔细呢？为什么他就不聋，我出现了聋的情况呢？这肯定是因为我身体出了毛病。 对， 也想问问王主任，这个老年朋友听力出现下降，到底是一个自然衰老的情况呢，还是说真的有可能和一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 确实这样，自然衰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嗯， 但是呢，由于有个体差异，他衰老的有早与晚的问题，有的人临床你们见到啊，他接受过参加过战争，但是呢，90岁高龄呢，听力还非常好，这是极个别现象。但多数呢，从60多以后呢，慢慢开始呢，就出现一个高频听力下降的趋势。 嗯， 这首先呢，跟这个遗传有关。 嗯， 首先跟这个遗传有关。另外一个呢，还有现在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嗯， 些饮食上呢，导致这个，有时候有的人呢，嗜好烟酒，有的这个高脂类的饮食。高脂肪的饮食导致这个血管的问题，还有一些全身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呢也会影响这个血管。血管影响血管呢，通畅性呢就影响到耳朵这个血供。另外呢，还有一些噪声，特别是咱们日常环境中的这个 噪声比较大的， 没错，噪声比较大的也是引起。另外呢，有些他长期服用一些药物的，有些还是对耳朵不好的，在服用时候还是应该担心一点。 嗯，刚才说了，影响我们的听力可能会有几个原因。首先，年龄是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迈不过这道坎儿。 对， 随着年纪的老化，我们的听力肯定是会出现下降的。一般是在60岁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听力可能逐渐会出现下降。 对， 但是呢，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更多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遗传因素、我们的饮食，甚至我们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尤其是我们说这种高血压、高血脂跟血管相关的疾病， 没错，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除此以外，就是我们日常的其实这种。我们说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哈。有网易的网友说了，年纪轻轻的耳朵也有不好的，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他说这个地铁睡觉的时候，一般呢自己都习惯戴着耳机，想问问戴耳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听力也有影响？会不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戴耳机，在别人60岁刚出现下降的时候，我们这听力已经不太行了？ 这个确实一个很普遍现象，这种叫青少年呢，这个由于音乐听音乐的导致的这个听力损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最多见呢由于在日常往返多数需要地铁交通，在地铁里边的噪声是比较大的。 嗯， 我经常会拿我的一些设备来测，我也坐地铁会发现呢，有时候峰值声压呢会达到94 dB 那个声压级，这个很高的。如果在这种环境下听音乐的话，这个音乐的音量啊必须高于这个本地噪声， 我可能得比它声音大才行。 对，这样的话会达到了对这个听力损害的这个强度了，而且地铁你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长期积累下来呢，对听力是一个损害。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长期在我们耳边的声音比较大，咱甭管它是噪音还是说我们这种音乐的乐音， 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只要它的声音比较大，超过了一定的分贝值， 对， 其实对我们的听力都是潜移默化的一种伤害。 没错。 那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声音的分贝超过了多少，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这种长期的伤害啊？ 一般呢，我记得是有一个值，就是说超过80分贝，然后呢你这个播放器的音量别超过80%，然后呢也别超过80分钟还是60分钟，我记不太清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值， 几个数值， 对，这个数值意思就是说您呢听这个音乐呢还是一个量力而行，别那么大，而且在噪声环境下不要用普通耳机来听，想听的可以使用那个主动降噪耳机。主动降噪耳机有一种。 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音量一定得控制，不能特别的大，同时听的时间也不能够特别的长， 没错， 尤其是佩戴耳机这样的一个行为， 噪声环境下的听特别是 噪声环境下的耳机。好，那除了这种我们说外界环境之外哈，因为现在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工作的环境避免不了这种噪声，有的可能是在工厂，有的可能是在我们说交通比较繁忙的这个路段，这个时候呢我们避免不了噪声，年纪大了之后好像听力就出现下降的比较早，这个时候往往这些人就会担心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之后长期这些噪声对我们的耳朵甚至对我们的整个听力系统已经造成了损伤，得了一种自己不知道的这种疾病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也不是一种特殊疾病，因为它这个噪声性损害一般损害高频听力，高频听力它不影响日常的言语交流，所以它感知不到 啊， 耳灯的下降已经很明显了，一测哦听力下降了，才能发现了，是这样的。 好，那也就是说一般我们的听力 出现衰退的话，最早开始的应该是高频的这些声音。 高频， 高频是不是一般就是我们听这种声音比较尖、比较细、比较高的这种？ 没错，特别尖的声音。 这种往往会我们先听不到，然后呢，才是我们正常的语言交流。 言语频率的这个频段，500到2000或者3000赫兹这个声音。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些药物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听力的这种损伤。 对， 比如说哪些药物有可能造成损伤呢？ 但引起药物耳朵毒性的这个药物损伤的比较多，但大家常见的就氨基糖代类的，氨基糖代类青大霉素、链霉素这些大家熟知药物。以前呢治疗结核用，现在呢用的比较少了。但是呢也不要过分担心，因为这些药物它有个体敏感性。有个体敏感性，不是说一用就会 导致听力。所有人都有这样的 问题。对对，不要引起那么恐慌。 好，有一些药物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听力损伤。 嗯， 那也想问问您，这个听力出现了下降，也就是说很多的老年朋友说自己现在耳背这种情况哈，我们肯定得有一个衡量标准，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说自己的听力出现了下降。像您刚才提到的，有很多人可能都不自知自己的听力出现下降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得定期去医院来测一测呢？ 一般呢到医院呢以这个纯音测听呢这个数值来为标准，正常听力在25分贝以下。如果呢听力损失超过40到50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言语的交流障碍。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是给予干预的。给予干预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听力出现了下降，就是在跟别人正常交流的时候， 受障碍， 出现了问题， 打岔，就比如说说话打岔，准是。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听力应该是出现了下降了。 对，这应该出现下降。还有自己觉得耳朵响啊，嗡嗡响啊，特别短期的突然的耳朵嗡嗡响，听得有点耳朵闷，它还不是表现为听力下降，这种应该及早呢到医院测听力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听力下降之前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预警信号，它虽然可能不是这种持续性的，偶尔出现或者一过性的，也依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没错，因为有一种呢是渐进性的，慢慢的它缓慢，另外一种是突发的， 突发的 这种呢药物治疗还是有效的，应该及早去检测去。 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种临床的症状啊，其实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伙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比如说像耳鸣的情况。因为我经常也会有这种耳鸣的情况出现。但是呢时间非常短，可能几秒钟就一过就停止了。也想问问这种耳鸣，比如说一过性的，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着我们说听力下降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吗？ 不一定，如果是偶尔一过性的话，有可能劳累啊、紧张压力啊、睡眠不好啊，可能有一过性的耳鸣，这种不要紧的， 不用担心。 对，不用过分担心。但是如果呢频繁出现，特别短期内频繁出现的话，应该及早去医院呢做听力检测的。 好，也提醒一下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是这种频繁短期之内连续出现的话，还有可能不仅是这种慢性的，我们说听力下降，可能是这种突然一下， 对， 我们可能就听不清了。 对， 这种如果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比如说药物甚至可以把它逆转过来的。 确实是这样的。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哈。丁先生68岁了，他说自己耳后呢长了一个叫胆汁瘤，现在呢做了手术，但依然感觉自己听不清楚，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胆汁瘤对于听力会有影响吗？ 会的，胆汁瘤是中耳炎的一种表现，它表现为呢，就是破坏呢中耳的结构，影响中耳的传声，而且影响鼓膜的结构。即便做手术呢，主要目的呢还是清除的这个胆汁瘤，避免呢朝脑子里边呢这个发展。 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做肯定是要做的。 没错，是必须要做的。但做呢如果重的话，它把中耳的结构破坏大的话，听力会受影响。这种情况多数呢可以考虑选配助听器来提高听力的。 也就是说如果做完手术之后，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有可能对于我们整个耳朵的结构造成破坏。 对， 那这个时候除了助听器这样的一个选择，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我通过服药，甚至有一些朋友说通过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种矫正还有机会，我不想佩戴这个助听器还有机会吗？ 这种如果结构损失导致的话，药物呢是治疗不了的， 没办法的。 对，首选助听器，但是如果听力下降明显的话，还有其他一些办法，就比如说人工耳蜗。 好，所以说这个丁先生，您看看自己的听力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也代表了很多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朋友的一个困惑，就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预它。有些朋友可能只是觉得听不太清，但是我用心仔细听也没什么问题。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比如说佩戴这种助听器吗？还是说得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确实对我们的影响，生活造成了影响，甚至我面对面都听不到了，这个时候我才需要佩戴？ 我建议的，只要因为呢人呢就靠语言来交流，耳朵呢要收集对方的这个言语信号，只要呢影响言语信号的都应该呢使用呢辅助设备。 哦，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等非常严重，甚至我面对面的时候都听不清的时候我再佩戴。 对， 我们只要觉得有影响，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佩戴。 对，而且现在有些塞在耳朵眼儿里边呢很小，别人看不见的，不会说老啊什么的一些情况。 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外面挂着一个觉得不太好看。 对对对， 现在有这种小的了。 对对，小的。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种老年性的耳聋是不是提早干预提早预防就能够让我的听力下降的慢一些呢？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对全身慢性疾病的积极的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积极控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去一些烟酒的不良嗜好的尽量的避免，还有这个心情呢就别那么急躁，经常日常参加一些锻炼，饮食清淡的，这些都有可能会减缓这个听力下降。 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听力晚一点老的慢一点，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啊，或者对它做什么这种按摩， 没有。 我们更多的就是控制慢性疾病，同时呢在饮食上注意清淡一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对， 其次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久待，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听力是一个慢性的损伤。 没错，噪声和耳朵性药物的是一个很大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杰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耳背也需要预防。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王主任跟大伙说一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 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2.9， 属于基本畅通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南五环的廊伐西桥到西红门南桥由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许愿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都会觉得听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30%以上受听力损失与耳病的困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正常现象，不会对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可别小瞧这耳背，它可能隐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杰，跟您说说耳背也要防备。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杰，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耳背也需要提早做防备。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王主任告诉大家伙了，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开听力出现下降。 对， 但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甚至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都可以延缓我们听力出现下降的这个年纪。所以说，想要让我们的听力保持这种年轻态的话，我们就得从年轻的时候一点一滴开始做起。那下半段呢，我们来集中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哈。王主任，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小顺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医生，他说60多岁了，最近两年呢，时不时的会有耳闷的情况，感觉就像这耳朵里啊塞了团棉花，揉一揉呢就好转了。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这鼓膜没什么问题，没事儿。想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和多年的鼻窦炎 盐有关系这样的情况。还想问问，经常这样的话，会不会长此以往，听力就会受到影响？现在如果想治的话，有办法吗？想问问您。 通过这个描述呢，最大的可能就是由于鼻窦炎引起的咽管功能的障碍。 嗯， 这种还属于轻度的，因为呢，从描述来看呢，轻度按摩耳部呢就可以缓解，应该属于轻度的。 嗯， 这种情况是应该治疗的，治疗的多数效果不错的，因为长时间的话，它会导致的这个重耳积液。另外呢，需要详细的检查鼻咽部，就鼻子通耳朵那个地方， 嗯， 要看他那儿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疾病 啊、哦。所以说，不光是检查鼓膜，我们耳朵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鼻腔，我们都说五官是相通的， 对， 他们连接的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也需要专科的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对，应该检查 啊。所以说，小顺现在抓紧时间，赶快找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嗯， 现在初步帮您判断可能是和鼻窦炎有关系。 对， 嗯，那是不是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五官除了耳朵出现了这种我们说炎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部位，比如说鼻子，我们的咽喉出现问题，是不是也需要我们提前的去干预它，治疗它？如果不干预不治疗，任其发展，长此以往，有可能不光是影响到我们说嗅觉，我们的味觉，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听力。 对，因为最主要是鼻部的疾病，另外就咽喉疾病呢，主要是跟咽喉结构异常，有的人这个腭裂或者软腭的有软腭有疾病，它通咽的时候呢，关闭不了这个鼻子跟咽喉这个部位 通路、哦、 通路，然后导致咽管的逆流，会有这些情况。 嗯、哦，除了我们说咽喉部的部位，更多的是我们鼻子的一些疾病。 对， 嗯，像我们说这个鼻窦炎，刚才您说了可能会有关系。 对， 像大家经常还见的有朋友有这种鼻炎的情况、 嗯， 甚至有朋友说这种过敏性鼻炎比较多见，一到这个过敏季节，不停的流鼻涕、打喷嚏，像这种过敏性鼻炎，对于我们的听力会有影响吗？ 多数不会，但是临床上见到会有这种情况，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出现了耳鸣症状。而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在做气压改变动作，就比如说乘坐飞机啊，还有电梯快速，会出现耳鸣的症状，甚至会发生重耳积液的情况。 哦，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去医院找医生检查一下。 对， 嗯，大家伙儿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了？关于听力方面，关于这个听力出现了下降的话，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22和010-651-50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王主任。好，王主任，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网易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老人的听力已经出现下降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做听力检测， 嗯， 看听力检测的损失的程度，和我还现在还有一种特殊的测听啊，可以播放一段那个人的语音， 嗯， 看他能够听懂多少，来估计呢他对日常的这个言语交流的障碍程度。 嗯， 如果呢确实呢这个影响日常交流，首选的助听器来提高听力。如果呢这个听力损失时间长，如果听力损失时间短的话，还应该积极找找病因， 嗯， 有没有全身慢性疾病啊，还有耳部本身的疾病啊，这些情况要排除。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时候通过治疗，我们的听力是可以出现逆转的，可以出现原来听不清现在能听清的情况。 如果呢由于外重耳疾病导致呢，多数会能够通过治疗能够提高听力。 嗯， 但是如果呢发生这个间接性听力下降呢，这种呢比较少。但是呢有一种就突发性耳聋，这种还是应该积极治疗，这种呢多数60-70%呢能够恢复听力。 对，突然出现的这种听力下降，我们赶快抓紧时间去治疗。 对， 如果是这种慢性的、长期性的，我们今年觉得好像哎呦没有去年听得好，也就是我们说大部分这种正常性的老化，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帮您逆转。 确实是， 我们只能够通过我们说佩戴这种外界的设备，这个时候改善我们的听力。 还有呢，积极治疗全身慢性疾病，这个避免的噪声环境和耳朵性药物来减缓它进一步下降。 好。还有王阿姨打来电话说自己58岁了，最近发现啊一个耳朵能听清，一个耳朵听不清了，想问问这种情况有没有问题，该怎么办呢？ 如果呢短期之内发现了一个耳朵听力呢下降，一个耳朵增长，这种呢必须到医院做检查。 嗯， 首先排除呢外耳道的定龄栓塞，另外呢还有重耳的炎症。排除这些情况下的话，如果还是确实发现了单侧耳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的话，首选做耳朵的核磁共振，排除听神经呢长东西。 哦，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我们听力如果是正常情况之下，由于我们的衰老，由于比如说外界的这种噪音的伤害出现下降，一般情况之下都是两个耳朵同时出现下降， 对称性的 啊，不会出现一个耳朵能听见一个耳朵听不见。 对， 如果出现了一个好一个坏的话，这个时候咱们就得留个心眼，有可能是一些疾病引起的， 疾病引起的应该检查的。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掌心的回忆说，妈妈63岁了，听力呢一直不太好，前两天去医院检查啊，发现是中度的耳聋，医生给提了一个建议说佩戴助听器，可是呢妈妈觉得不太好看还浪费钱，就不太肯戴。想问问这个王主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出现了这种耳聋，只有佩戴助听器这一条路可以走吗？ 佩戴助听是最有效最方便和最便宜的方法。 哦，还是最便宜的。 对，因为呢你想要听这个日常周围的声音信号呢，由于呢自己听敏度下降，比外界声音必须大一点，而这个中度听力损失有可能会出现在家里的时候，这个煤气灶的火呢听不到那个声音， 嗯， 水壶开了声音有时候听不太清，离得远一点，按门铃也有时候听不太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会有些时候会有危险。建议呢还是要用一些辅助的听设备，助听器是其中一种，也可以呢就比如说门铃声音大一点啊，或者用特殊的这个水壶啊，它声更尖啊，用这些东西来辅助。 嗯，但是我们想要从听力方面来改善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佩戴助听器是最经济实惠最性价比高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嗯，他说这个妈妈觉得难看是一方面，其次呢觉得浪费钱。现在的这个助听器的价格是不是区间也比较大，也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没错，现在多数还是数字助听器，就像这中度听力损失呢，它可以选配在耳道式的，就是直接塞在耳朵眼里边，如果他的手还比较灵便的话，首选这种，你外边也看不见，效果还是不错，而且它可以跟手机相连，电话来了直接就传到助听器里边了，电视的声音也可以传进来，也就是说不用调那么大声，自己觉得听舒服干舒服，别人觉得声音大， 特别大， 不影响别人。 嗯，好，那我也想帮他问问这个大概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多少钱。 价格差异比较大，因为它现在有些好多一些特殊的功能，常用的几千块钱呢就足够解决日常问题， 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能接受的，不是特别特别的贵， 对， 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的生活质量的改善确确实实非常的大。 它不光是改善生活质量，而且呢因为听觉呢是维持人的警觉作用，有识别一些危险信号，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且像咱们一开始的时候上半段王主任也提到了很多，我们说这种对于这个智力的影响啊什么的，对听力也很关键。 对， 好，那戴这个助听器也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困惑，我戴上了之后是不是这声音只能越调越大，戴上了之后我的听力下降的程度会不会越来越快？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戴耳机这样的一个形式，尤其是声音开的比较大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听力有损伤，我戴了助听器这直接塞到我耳朵眼里，天天就是我得24小时甚至我不睡觉的时候都得戴着它，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让听力下降更严重？ 从理论上 说有这种可能，因为把一个很大的声音呢，外边这些声音除了有用的信号没用的信号全传进来，声音又那么大，长期那么大的话有这个风险，但是现在的助听器的它这个输出啊可以控制，可以控制没那么大，不至于说长期佩戴的影响听力损失，听力下降。而之所以听力有还是有进一步下降，跟原来的本身耳朵疾病有关系，跟助听器的应该是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在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选配助听器呢应该到有资质的地方，有经验的这个助听器验配师来验配，它跟配眼镜还不太一样，它戴上有个适应期，而且它不是一个助听器适应所有的环境，所以嘈杂环境确实效果不好。 所以说助听器是不是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应该是食药监经过这种批号的，应该是比如这应该算是械字号吧，医疗器械的产品， 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助听器属于。 所以说我们也得认清楚它的这个我们说有没有批号， 对， 得找正规的这种厂家生产的。同时呢，不光是买了一个合格产品就行，到底怎么佩戴，哪款产品适合你，还得找一个有经验的验配师，这个时候帮你来选择一下。 验配完呢，它还得适应一段时间，返回来几次再调，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验孕水平。 好，我们也提醒一下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如果是初次佩戴这个助听器的话，我们得去医院，比如说或者去这种专业的机构，我们戴了助听器声音大小合不合适，什么样的音量比较好，咱们得找专业人士帮我们衡量一下。 对， 千万不要戴上助听器之后咱把这声音一下就开得很大， 对， 这个时候呢有可能的话对于我们听力的这种损害长期以往的话会有伤害的。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关于这个耳钉凝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一个耳朵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我们还得检查一下是不是耳钉凝在作祟，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种耳垢、耳屎太多了。 对， 那也想问问这种耳钉凝，我们到底要不要，比如说定期去掏掏耳朵，把它清除掉？ 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的，钉凝呢是一个保护耳朵的正常的一个产物吧，它可以预防的外面呢有这个脏东西再往里边走，小虫子进去，还有它是个油性的，避免水流进耳道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它是干性的，这个呢它通过日常的这个咀嚼活动，日常的运动，它就会自然脱落的，不需要担心。但有部分人确实呢它是比较湿的，表示容易在里边积聚，这种情况就需要定期的在医院清理了。但是呢在清理，在让他人清理耳道的时候呢，必须在安静的环境下，在最好是有专业人员来清理，特别是应该医务人员来清理为好。 现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成都的时候，我们看到街上特别多这种采耳的，甚至有的说是这个百年祖传手艺哈。也想问一问这个王主任，我们通过这种采耳的方式能不能够很好的比如说清除这种我们说钉凝，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这个耳屎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严重，他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想要去采用这样的方式。从这个我们说医生的角度，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 从医生角度的话，它确实从解决问题角度来看，能给大家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从医学角度和卫生的角度来说不建议。因为我在临床经常见到呢，由于这个自己用棉签也罢，或者别人采耳也罢，出来发生一个外耳道感染的，感染霉菌性外耳道炎，非常难治疗，反复呢治疗不愈，因为它这卫生啊很难，就像医院的高温高压消毒，这个卫生条件呢如果能保障的话还 可以 啊，但是这是前提条件，卫生条件。 而且也提醒一下大家，是不是日常我们在家自己的时候也不要用比如说比较尖锐的，有些朋友喜欢用这个发卡呀，甚至这个比较尖锐的这个棉签什么的去掏耳朵抠耳朵，有的时候就容易把它抠破了。 这种情况有一种典型的案例，就是经常这个奶奶带这个孙女啊，带外孙女啊，然后有时候边织毛衣边带孩子，织毛衣织的过程中耳朵痒，一掏孩子过来一扑，看干嘛呢，很奇怪啊，耳膜就穿了。经常会有这种很典型的情况，说不建议那么来自己清理，自己抠一下，如果抠的话最好是安静环境下。 我们得远离这些我们说小朋友， 对， 这个时候相应的这个力度我们也自己控制一下， 自己控制， 不要选择特别尖锐的这种物体。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关于听众朋友在问关于这个助听器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如果助听器佩戴了不适合自己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吗？现在网络上他在应该是某宝上搜了很多这种助听器，价格还有几百块钱就行的，想问问这个王主任，这助听器如果我们选择了比如说这种比较便宜的，我们能够比如说选择这种通用的吗？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我一看这个网上我直接网购一个可以吗？ 这种情况不建议，因为听力损失呢，咱们现在做听力损失来评估听力损失程度是按这个被评分走，在现在医院做的测量是500、1000、2000、4000到8000这个频率，但是呢听力损失的程度的不一定确切是就是4000赫兹损失或者3500赫兹损失，它有可能是锯齿型的不同程度的，而按通用的设备来说，它不容易调整那么细的参数，就是说跟这个听力损失不一定那么完全的匹配，这样反而会导致呢该放大的地方没放大，没有该放大的地方呢放的没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导致听力损失，不建议。 嗯，好。还有李女士想问问说，平时自己睡觉的时候呢，喜欢侧着身子睡，枕头一边啊会压着耳朵，最近呢就感觉这个老被压着的耳朵听力不如以前了，想问问这是由于侧着睡觉老压着它所引起的吗？ 一般侧着睡觉不会引起听力下降，如果确实发现单侧听力下降，应该及早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测。 嗯，就像王主任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我们炎症，也有可能是这种叮咛所造成的， 对， 还是得去医院看一看。啊，还有张先生说平时睡觉啊比较轻，会习惯戴耳塞睡觉，想问问长期戴耳塞的话，对于听力会有影响吗？ 戴耳塞对听力本身没有影响，但是耳塞要注意用耳塞的卫生，时间长耳塞有个比较硬的耳塞，它会引起挖耳道炎。 嗯，所以说耳塞其实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是对于声音的一个过滤，让这个进入我们耳朵的声音变小，拔下它来之后，其实声音还是正常的传到我们耳朵里的。 没错，没错。嗯嗯 嗯，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再问问说这个人工耳蜗和助听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可能装了助听器之后听力改善也不大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应该是他们适应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 嗯， 如果这个轻中度的甚至重度的，如果首选助听器来解决，如果戴上助听器以后呢，这个言语识别率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影响日常交流，特别是高频听力这个补偿不太好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做人工耳蜗植入的。人工耳蜗呢，它对着高频补偿呢优于这个助听器。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是提高我们听力的，都是能让我们原来听起来声音小，现在听起来声音大，原来听不清，现在能听清。 它有个本质区别，就助听器属于轻重度的这个听力损失， 嗯， 但重度、极重度的这个听力损失就考虑这个人工耳蜗了。 哦，也就是人工耳蜗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比助听器更好一 些，适于听力更差的、 更差的朋友。 对，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对于听力出现下降，尤其是这种比较轻中度的时候，我们还是首选助听器这样的一个。 嗯，有的轻度也不一定配，就看日常交流影响程度了和这个聆听的环境。环境聆听需求 啊。说到这个什么时候来配哈，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现在比如说什么情况下需要配，我们在医院如果通过您刚才说的这种我们听力损失的测试，我们能不能够测出来，比如说我测试听力损失达到了比如说2000，我就应该配一个助听器，有没有这种科学的数值来帮大伙儿判断的？ 首先是自我感觉，就是说觉得， 先自己评价一下，影不影响生活？ 如果影响，那就可以考虑的这个听觉辅助设备，根据听力损失的性质和程度来选配多种的听装置。最有代表性就是助听器，当然了，听觉装置有很多种，首选还是助听器来解决。 嗯，好。还有这个唐女士想问问您说，前两天呢和老伴儿有一点矛盾，吵了一架，情绪有点激动，当天晚上睡觉啊感觉头部昏昏沉沉的，听力感觉是突然一下就变弱了，她就觉得过几天是不是自己就能好，应该没事儿，想问问您这种情况之下需不需要去医院，也就是情绪对于听力造成了影响该怎么办呢？ 这段情绪确实会影响听力的，特别情绪波动还有中老年呢这个心脑血管呢有些基础疾病，这种情况下由于情绪的波动呢会导致的突发性耳聋出现。 嗯， 这种情况是应该到积极的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测， 也就是说别再等了， 不能等。 哦，好，所以说抓紧时间。唐女士，如果真的是由于这生气之后第二天我们的听力就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话，赶快去医院看看。 对， 那这种突然性的听力下降，尤其是跟我们这种情绪有关系的，通过治疗是不是我们的听力恢复的几率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对，多数呢60-70%呢还是能够部分甚至全部恢复的，及早治疗。 嗯，好。最后呢我也想帮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问您一个问题，王主任。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听力出现下降之后啊，平时听广播什么的，他习惯把这个我们说收音机匣子放在自己的耳边。我经常在路上看，就是有老年朋友遛弯或者说早上晨练的时候，就把这收音机放在自己的耳朵边听。这个声音呢，其实我走他旁边我都能听到，这应该算是声音挺大了，但是他就老是这么听。那这样长期又就是我不戴耳机，只是这种外放的环境，这种声音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对于听力会有伤害吗？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因为呢在公园啊晨练环境下，它背景噪声呢没那么大。